感谢主，今天是教区交换讲台主日。今天正道的牧师是一位在职场上有20多年的经验，目前是恩庆堂代理牧师，也是神学院 part-time 讲师。他就是我们的牧师吴伟明牧师，他正道的题目是圣灵的能力。 各位主内的长辈，各位弟兄姐妹，现在应该想是下午好哈。好了，那感谢神让我能够有机会在这里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有三个节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祝棚节、逾越节，还有无损节。祝棚节就是在节日期间，犹太人会在自己的屋门外搭一座棚，然后他们就在那座棚里面进餐、招待客人、休息，甚至在棚里面睡觉。祝棚节是为了纪念上帝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在旷野漂流40年，住在用棚做的屋子里的时候，上帝如何的保护他们、看顾他们，以及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饮食。那么对于逾越节，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太过陌生，因为耶稣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为门徒们设立了最后的晚餐，随后耶稣就被祭司长所派来的人逮捕，跟着就被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人类的使命。那么其实犹太人的逾越节也有上帝拯救的意思，因为上帝的使者在埃及越过以色列人的家，击杀埃及一切仇生的，促使法老王应允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因此以色列人借着守逾越节来纪念上帝对他们的拯救。无损节又称为弃器节或是丰收节，是以色列人庆祝农作物收成的时候。那么这个节日纪念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在西乃山上颁布十诫给摩西的日子。那么今天是无损节，其实无损节并不是单单犹太人纪念所庆祝的日子而已，其实基督徒也相当的重视这个无损节，因为就是在无损节这个日子，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记载，当门徒在无损节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圣灵就好像风和火一样的显现，然后落在信徒的身上，那么他们就被圣灵充满。门徒透过这个圣灵感动的见证，就让3000人相信了耶稣基督。过后门徒就带着圣灵和所给予他的能力，去完成耶稣所吩咐他们的大使命，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扬出去。初期教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被建立起来的，因此基督教也把这个日子称为圣灵降临日。那无独有偶，无损节跟我们卫理公会也有着很大的关系。卫理公会的创始人卫斯理·约翰生长在一个牧师的世家，他的曾祖父、祖父还有父亲都是英国国教的牧师。那么英国国教在马来西亚我们称为圣公会。约翰·卫斯理在父母亲的熏陶之下，年轻的时候已经对基督教的信仰非常的执着。当他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已经跟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了班会或圣会。这个班会或圣会跟我们现在的细胞小组其实很相像，其实我们的细胞小组或者是家庭传契是仿效卫斯理·约翰的班会的。卫斯理·约翰跟他的朋友在小组里面努力的研读圣经，恳切的祷告，互相的监督，彼此的认罪，以及互相的鼓励。那个这个小组也有布道还有宣教的工作，以及关怀社会等等。对于信仰有这样的热忱， 使到约翰卫斯理在大学毕业后也成为了英国国教的牧师，同时也在牛津大学执教。那么在1735年，卫斯理约翰因为对美国的红印第安人有负担，那么就前往美国做牧养还有做宣教的工作。约翰卫斯理在美国虽然勤奋的工作，但是他所经历的可以说是一团糟，也在美国制造了许多的问题。因此约翰卫斯理在1737年可以说是很狼狈的从这个美国回到英国。美国这里对约翰卫斯理的打击很大，他对自己的信仰开始动摇。虽然他很努力地活出信仰的要求，但是却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已经得到救恩。他当时可以说是活在痛苦还有煎熬之中。那么在1738年的5月24日的这个无损节，约翰卫斯理就经历了生命的改变。那么根据他的日记，他这样描述：当天晚上，约翰卫斯理就到了这个阿尔德门街，参加了摩拉维亚弟兄会的聚会。当时有一位弟兄正读到马丁路德的罗马书序言。当这位弟兄读到人借着对基督的信，上帝就在人心里施行了的那一种改变。当约翰卫斯理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心里就感觉到异常的温暖。就在这一晚，他就突破了他信心的障碍，全心单靠基督并他的救赎。他感觉到自己是在已经信靠了耶稣基督，已经得到了得救的确据。他深知主耶稣已经洗净他一切的罪，并自己，并且已经救他脱离罪，还有就是死亡的力。当然，在那一天晚上，约翰卫斯理也经历了圣灵的充满，亲眼看到圣灵在人生命里面的作为。从此以后，约翰卫斯理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侍奉也带着圣灵的能力。约翰卫斯理看到当时英国国教的弊端，就开始了他的寻道卫理运动。那么约翰卫斯理就建立了小组，教导信徒来补助教会。但是当年迂腐的英国国教却不领约翰卫斯理的这个情，反而拒绝了约翰卫斯理，甚至不允许他在英国国教的教堂讲道。但是卫斯理并没有因着教会的拦阻而将上帝的工作缓慢下来，反而是更积极的在露天布道。他骑着马，每到一处就会停下来，就在路边讲道。因此有许多中下层人士因着约翰卫斯理的露天布道会而有机会听到福音，许多人也因此相信了耶稣基督。约翰卫斯理的亚德尔门街的经历，不但自己的属灵生命得到改变，也因此影响了整个英国的，使英国能够经历了这个灵性的大复兴。既然今天是无损节，也是圣灵降临日，那么就让我们来思考圣灵的能力如何可以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首先，我们看到圣灵能够帮助我们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撒加利亚书4章6节是普遍上基督徒最喜欢的一节经文。我们常常会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才能成事。撒加利亚的背景是耶利米公元前第7至第6世纪，以色列人因为敬拜偶像，不顺服上帝的教导，以致犯罪，导致上帝引入亚述人灭了北国以色列，然后过后再引入巴比伦人灭了南国犹大。那么在犹大国的耶路撒冷城就因此被摧毁，圣殿也因此被焚烧。过后当马代波斯帝国击败了巴比伦，成为西亚一带的大帝国之后，马代波斯应许以色列人回去重建家园。撒加利亚书4章6节所提到的所罗巴伯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归回耶路撒冷的领袖。当时愿意跟随所罗巴伯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数不多，因为大多数的以色列人已经被掳，在被掳之地已经建立了家园， 习惯了当地的生活。这就好像我们华人在马来西亚一样，第二代还有第三代的华人已经把马来西亚当作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我相信在这里第二代第三代的这个华人都不会想到要回去中国，我们的祖国。当这一批这个犹大人当这一批以所罗巴伯为首的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因为人力的不足，再加上缺乏资源，因此重建耶路撒冷和圣殿对他们来说变成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就在这个时候，上帝就兴起先知撒加利亚来宣告鼓励还有安慰的话。撒加利亚告诉以色列人，特别是对所罗巴伯说，能够完成重建圣殿的工作并不是依靠势力，这里的势力是指军事力量，或者说是靠着人多的意思。那么同时也不是依靠才能是指个人的能力或者技巧。所罗巴伯在重建耶路撒冷和圣殿的所面对的问题就是人丁单薄，还有就是人才凋零的问题。但是上帝借着撒加利亚提醒所罗巴伯，重建圣殿不是要依靠势力和才能这两样东西，而是靠着上帝的灵才能来完成上帝的工作。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对所罗巴伯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也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人都会以自己肉眼可以看到的事物来衡量一件事情是不是可以做。当两个军队交战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以为人多的一方会占优势，但是事实往往不是如此。圣经四十记让我们看到，基甸仅仅以300人就能够击败成千上万有如蝗虫这么多的米甸人。有时候我们也以为靠着有才能的人事情就好办得多了，但是我们看看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中有几个是特殊的人才。是彼得吗？彼得可以说是老粗一个。是雅各或者约翰吗？他们两个人都有臭脾气。是保罗吗？保罗说自己其貌不扬，言语粗俗。那么其他的人更不用说了。但是这几个看来非常平庸的人，当上帝使用他们，圣灵在他们身上动工的时候，使徒行传十七章第六节对我们说，这一批人竟然成了搞乱天下的人。因此当上帝的灵与相信他的人同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没有一件事情是他们不能够做的。那么第二就是圣灵能够教导还有是提醒我们上帝的话语。当耶稣和门徒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一间楼房里守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耶稣知道他将会离开他的门徒，但是他也知道他的门徒还没有完全的预备好去完成他所赐给他们的大使命。因此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对门徒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把一切的事都教导你们，并且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当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当他不在门徒当中的时候，圣灵就会扛起教导门徒的责任。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所指的一切事，应该是有关于上帝的真理，有关于耶稣基督以及他的救恩的事。同时圣灵也会提醒门徒有关于耶稣曾经对门徒所说过的一切话。当耶稣这样跟门徒讲的时候，最主要的目的当然是要安慰他的门徒。虽然他已经不在，但是上帝还是会差派圣灵来帮助他们，与他们同在。但是借着这一句话，耶稣也提醒他的门徒，虽然他不在他们当中，他们也没有借口说他们不明白上帝的真理，不认识耶稣基督，以及不懂得救恩的事情。因为圣灵已经负起教导他们的责任，而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愿意认真的学习。就在我预备这份讲章的时候， 我接到一位弟兄的电话，这位弟兄几年前自己出来创业，那生意也慢慢的上了轨道，但是最近却有一些事情烦扰着他，原因是他拿到了一项工程，而这项工程的负责人却要他把这个工程的价钱提高，那么多出来的钱就成为这位负责人所谓的佣金。那么根据这位弟兄说，因为世道不好，只是他的生意也是在挣扎当中，因此他很希望可以拿到这一项工程，而且这一间公司给他的生意量就是他总收入的一半。就在他要妥协的时候，他就突然想起了上帝的话语，不可贿赂，那么心中就十分的挣扎。那么他打电话来问我应该怎么样处理，我告诉他这不是他突然想起上帝的话语，而是圣灵在他挣扎的时候特地的提醒他，因此他应该已经知道要怎样去处理这样的事情。圣灵不但教导我们有关于上帝的真理，在有需要的时候他也会提醒我们上帝的话语，使我们不至于得罪上帝，亏欠他的荣耀。那么接下来圣灵也赐给我们能够有分享这个福音的能力。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当圣灵好像风和火一样的降临的时候，第四节就这样描述门徒，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就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里所讲的别国的话，并不是现今灵恩派教会所讲的方言。当然在这里我并没有否定有一些主内的弟兄姐妹有讲方言的恩赐，那么这里所提到的是门徒受圣灵感动说起别国的话来，这里的别国是指巴勒斯坦周围的国家。而从这别国来到耶路撒冷守节的是散居在国外的犹太人，或者是信了犹太教的外邦人。当他们听到耶稣的门徒用他们的家乡的言语讲起话来的时候，都觉得很惊奇，而门徒用方言所讲论的都是有关于上帝的大作为的事。当众人在议论纷纷的时候，彼得就和十一个使徒站了起来，开始了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个讲道，还有就是布道。那么这一次的布道工作带领了3000个人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彼得不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彼得也不是一个学识很丰富的人，那彼得更加没有经过神学的训练，但是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能够勇敢地站起来，在成千上万的人面前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正确无误的以及有果效的呈现出来。而且众人也因为圣灵的感动，听了彼得的分享过后深觉扎心，而希望能够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还有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那么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个愿意让圣灵透过他来工作的人，能够成为一个上帝所重用的器皿来传扬他的福音。与此同时，这一段经文也提醒我们，人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是因为圣灵的工作，而不是门徒或者信徒有什么特别的能力。那么弟兄姐妹，今天是五旬节，也是圣灵降临日。约翰福音14章26节告诉我们，每一个开口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都有上帝所赐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因此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不应该为着我们的生命来忧虑。无可否认，今天人们要面对的挑战实在太多，无论是在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社会上的、科技上的，甚至在伦理上的，都会让我们觉得无可奈何，有时会感觉到会有悲叹。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和中国开始了贸易战，我们也知道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会严重的影响世界经济。那么根据经济学家的预测，如果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持续，那么世界可能会再次的面对经济风暴。那么最近我买了一台华为的这个手机给太太做生日礼物，但因着美国和中国的角力，这一个月不到的手机，华为的手机，有 可能有一些人知道，都可能变成一个废机。那除此之外，我们看到灿烂的执政者，我们看到平民遭受欺压，我们看到伦理的沦落，科技的危害，还有我们工作上的压力和一些无理的要求等等，都会让我们想到去依靠有势力有才能的人。但是上帝借着撒加利亚书4:6告诉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要依靠上帝的灵。请问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挑战和困难的时候，有没有立刻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上帝的灵的帮助？还是我们会自己去想办法，寻求一些有势力有才能的人来帮我们解决问题？上帝已经应允我们，如果我们完全的顺服依靠他，他的圣灵将会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不读圣经，因为我们总觉得圣经深奥难懂，读了也不明白。但是耶稣说，圣灵要把一切的事教导我们，让我们想起上帝的话语来。因此要读得懂圣经，我们是要靠着圣灵的教导还有提醒。我们要记得圣灵是圣经的真正作者，因此透过圣灵来教导我们圣经，那是绝对不会错的。因此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需要安静自己，恳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以及明白上帝的话语，还有就是上帝的心意。除此之外，我们也应该恳求圣灵时刻的以上帝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活出真正的基督徒生活，荣耀上帝的名。最后，传福音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大使命。耶稣在马太福音28:19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因此跟人分享福音是基督徒不可推诿的责任。但是有一些人觉得自己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或者口才不好，又或者自己对信仰的认识不够，而不知道要如何的去跟人家传扬福音。那么有一些人则认为传福音是 那些受过神学训练的人的工作，因此与自己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看到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能够大有果效的来传递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因此传福音不是 我们为上帝工作，传福音是我们让上帝透过我们来工作。弟兄姐妹， 有可能你认为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没有什么能力为上帝做什么，但是上帝要借着圣灵透过我们这一群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来完成上帝的工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赐下圣灵给我们。神啊，当我们认为我们自己都什么都不能够做的时候，但愿神你的圣灵提醒我们，你在我们当中，你赐给我们力量。神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以荣耀神你为主。求神你亲自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时刻的来传扬神你的福音，借助你圣灵的感动。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仰望，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圣名所求的。阿们。